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 第150集，河东狮吼。唐范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一些，他加快脚步踏入饭厅，伸手就去抓离自己最近的那盘椒盐排骨。那排骨被炸得酥烂，香味从盘子里袅袅升起，还带着热气，可见刚出锅不久。每一块排骨上都无言诉说着，快来吃我吧。善解人意的唐大人自然不能辜负他们的愿望。 去洗手。 身后冷不防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汤饭手一抖，差点把排骨掉地上。他赶紧将烫手的排骨放入嘴里咬住，转身对来人露出讨好而心虚的笑容。随伯业厨艺一流，他身边熟悉亲近的人都知道，不过他又不是厨子，即便有空也未必愿意下厨，还得看心情，所以并非人人都有福气尝到他的手艺。不过凡事总有例外，能够做给某个人吃，随州自然心甘情愿，反倒是对方整日忙碌，能够回家吃上一顿安生饭的闲暇不多。 这就是 唐范嘴里还衔着排骨，说话口齿不清，脸上表情极尽无辜，眉眼弯弯地对着随州笑了笑，目光就落在他手里端着的蟹黄豆腐羹上，顿时又是一亮。 今晚怎么做这么多？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完啊。 一说话就忘了还有东西衔在嘴里，排骨直接掉在地上，伸手都来不及捞。随州无奈，谁能想象在外头温文尔雅又不失威严的唐阁老，在家是这么一副模样。唐范干笑一声，赶紧弯下腰捡起排骨。 你忙你忙，我去净手。 随州摇摇头，放下手头的羹汤，转身又去灶房拿出一盘炸得金黄酥脆的馒头。等他再次回到饭厅的时候，就瞧见桌旁多了一个身影，不是洗手归来的唐范。 你来做甚？ 随州冷着一张脸，没什么好生气。 吃饭啊，还正好被我给赶上了。 汪直笑盈盈的直接就拿起一个酒杯自斟自饮。 我请唐阁老在仙云馆吃饭，他说今晚要回家，否则会被河东狮罚跪搓衣板。我一听好奇得不得了，便特地来瞧瞧唐阁老家的河东狮长什么样的。哎呦，他说的不会就是你吧？ 这家里边也有丫鬟，还是唐鱼精心挑选的。不过区区丫鬟自然挡不住汪公公，寻常人也不会像汪公公这样不问而入。随州很有一种把手上这盘馒头直接倒扣在对方头上，然后一脚将他踢出去的欲望，不过好歹还是按耐了下来，因为汪直的功夫也不差，两人打起来倒霉的只会是这桌菜。想想唐范半个月来好不容易头一遭按时回家吃饭，随州就只能捏着鼻子容忍这人施施然坐在这里白吃白喝。他冷冷看了汪直一眼，怎么看都觉得对方碍眼无比。 少废话，要吃就吃，吃完就走。 随州越是端着一张冷脸，汪直这酒就越是喝得有滋有味，甚至还笑道， 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唐阁老呢？将他叫出来，陪我喝一杯吗？ 随州懒得搭理他，转身就走。灶上还熬着一罐老鸭汤，里头放了沙参玉竹，得不时去看看火候。结果等他一回到厨房，就瞧见一人正背对着他，聚精会神地摆弄着一盘还未上桌的蒜香鸡脆骨。那下面原先是垫着一层玉丝的，但现在那些玉丝全都被糖饭拨弄到上面来，用来盖住所剩无几的鸡脆骨。 不用弄了，我都瞧见了。 糖饭的身影登时僵了一下，慢慢地转身。你怎么走路都没声音啊？吓我一跳。得，这还反过来恶人先告状了。见随州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，唐范有种无所遁形的做贼心虚。我也不是故意偷吃的，本来只是想帮你尝尝味道合适与否。谁让你做得太好吃了，一时没忍住。不怪我，不怪我。真是不省心。随州有点无力地想着，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。 你跟汪直说我是河东师，还罚跪搓衣板。嗯？ 哎呀，我只是为了不想去赴宴随口胡诌的。你都亲自下厨了，我干嘛还在外头吃啊？是吧？见对方表情并没有缓和，似乎并不接受他的解释，唐范又带了点试探的讨好。要不我去和他说我才是河东师。随州无语。饭厅里的汪公公完全没有当客人的自觉，在主人家尚未落座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伸筷子夹菜了。等随伯爷拎着唐阁老回来时，汪直还悠哉悠哉地朝两人打招呼。 忙完了，忙完就过来吃饭吧。 随州懒得理他，唐范倒是有些讶异。你怎么来了？ 听说唐阁老拒绝了我的邀约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。原来是阁老的那人亲自下厨，难怪您连仙云馆也不放在眼里了。 这声阁老从他嘴里说出来，非但不见半分尊敬或讨好，反是带了一丝调侃的意味。 那今晚算你有福了，广川下厨自然不是谁都有福气遇上的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全副心神都放在了随州正帮他盛蟹黄豆腐羹的那个勺子上，没去注意汪直说到随州时用的称呼。反倒是随州的动作一顿，抬头看汪直，眯起眼。 内人。 唐范茫然地跟着抬头。 内人呢？怎么了？都河东师了，还不是内人？ 唐范嘴角一抽，很担心随州一生气连蟹黄豆腐羹都不给他喝了，忙打圆场。 不是内人，是外人，是外人。 汪直顿时无语，不可思议地看他。 你身为堂堂阁臣宰辅，还能不能有点骨气了？ 唐范高高兴兴地接过随州递来的蟹黄豆腐羹，喜滋滋地吃了好几勺，才抽空回答他。 骨气是什么？与蟹黄豆腐羹一般好吃否？ 瞧瞧这话说的，不知被旁人听见会作何感想。随州给他加了一块烧鸭肉，这是唐范平素常去的那间老字号买的。 吃菜。 言下之意是让唐范别搭理汪直。汪直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也加了一块鸡脆骨放入唐范碗中，学着随州的腔调道： 吃菜，多吃点儿。 随州看他的目光 直接都带着杀气了。两人眼神交接，互不相让，无形中厮杀了一回合。汤范抽了抽嘴角，赶紧埋头吃饭。小小插曲，无足道哉。一顿饭吃得风卷残云，又悄无声息。随州的手艺着实了得，这些年历练下来，连汪直这等吃惯了大内御厨做的公膳和仙云馆那些厨子手艺的人，也觉得这桌菜肴称得上美味可口。不过他并不知道，今天只是因为随州知道唐范要回来，才会特地费足心思去做这一桌菜，味道自然就不是外面厨子所能比拟的了。用过饭，碗筷桌子自有丫鬟去收拾，三人转移到正厅，唐范亲自泡茶。 这么晚了，你还特地约我在宫外见面，想必有要事。 汪直如今在宫中当差，不是早年在外面经营西厂的光景，想在宫外逗留多久就逗留多久，他自然也能出宫休假，不过总体来说不比先前那般自由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唐范现在的身份是阁臣，阁臣与内患过从甚密，是本朝大忌。汪直虽然嘴上不说，但这些细节还是会尽量注意的。能够让他亲自出宫来找唐范，而非让魏茂等人带话，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。 嗯，不错。 汪直没有细品，而是一口将茶喝完，放下茶杯道： 陛下要重修崇祯万寿宫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吧？ 何止听说啊，今日我回来之前，内阁就在议这个事情。 哦，怎么说？ 汪直露出感兴趣的神情。宫里头没有真正的秘密，很多在内阁发生的事情，像汪直这样级别的大太监很快就能得知。不过他傍晚的时候就出来了，也没来得及打听。唐范言简意赅道： 万安为了讨好陛下，准备应下这个事情，要刘吉从户部抽出50万两来重修宫观。刘棉花怕担上恶名，就再三推诿，说经费已经被兵部定下了。万安很是不快，让我们个人定出章程，明日再议。 他说话的时候，手头自然而然停下泡茶的动作，随州就接过他的茶壶往里头蓄水，给三人重新倒上一杯，又将唐范那杯递过去。唐范顺手接过，对他一笑，又转头对汪直苦笑道： 我看这件事啊，不会那么容易就决定下来的。刘棉花不愿意当出头鸟，而刘慧安肯定也寸步不让，到时候又要吵起来了。 刘慧安正是刘健的号。 那你呢？你又是怎么看的？ 不瞒你说，国库每年收入顶了天去，也不过区区几百万两。我估计李子龙那条矿脉里出的银子铸成的银两都不止这么多。但这还得是各地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才有，完全没法与唐宋相提并论。究其根底，弊端就出在开国之初太祖皇帝定下的税制上。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大放厥词，此事众人皆知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可就因为祖宗惩罚不能改变，谁要是提出要改税制，那立马就会遭到言官群起公职。汪直有点不耐烦，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下去。因为以他自己对唐范的了解，对方不是一个喜欢说废话的人，他所说的话必然是为了引出下文。但在随州看来，无论唐范随性是也好，耍赖是也罢，甚至是现在侃侃而谈的认真，都显得可爱。旁人性情多变，难免会被认为喜怒不定，又或两面三刀，然而放在唐范身上，非但没有一丝违和， 反而为他平添不少魅力。外人认识的仅仅只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唐凡，唯有亲近之人才能见到他多变的那一面。唐范喝了口茶，继续道：所以每年国库就这么多钱，却要花在无数事情上，往往都是寅吃卯粮，提前预支到下一年去，哪里还有余钱给陛下修道观？他拿内库的钱也就罢了，谁也说不了什么，偏偏万安恒生之前想要拿国库的钱去讨好陛下。别说刘健反对，明天万安若是要每个人都表态，我也一定会反对的。而且啊，依我看，这件事肯定不是陛下先提出来的，估计是有人怂恿他从国库里拿。 恐怕这事儿你们还真反对不了。因为纪晓向陛下进言，说那宫观修成之后，能够成为人间与仙界的桥梁，上达天听，皇帝既为天子，生来不凡，加上有此宫观作为桥梁，所求所请，上天定然无所不允。 等等，纪晓是和尚吧？人家建道观，他掺和什么？ 他说自古佛道一家，而且道家里的慈航天尊本就是佛教里的观音菩萨，只要能够普度众生，就不必区分佛道。话说回来，他在宫中搞的那些点石成金的把戏，令陛下惊为天人。哼，别说他只是说佛道一家，就算他说他是佛陀转世，估计陛下也不会怀疑的。 唐范与随州对望一眼，两人心中都有些震惊，显然没有想到皇帝对这些东西已经痴迷到这种程度了。唐范摇摇头，就算万安答应了也没用，只要内阁其他人都反对，他也不可能一意孤行的。陛下想修道观，就从内库里自己掏钱吧，国库实在没有多余的钱财了。汪直也不与他争辩，因为这不是他今天来的目的。 我只是提醒你一声，好让你心里有个底，此来我是为了另外一件事。 唐范心觉不妙，还有比这更坏的消息？ 哼，不错，不管谁出钱，陛下心意已决，那座牢石子宫观是修定了，不仅要修，还要在3个月内修成，届时让太子代父祈福，以示郑重庄敬。 胡说八道，这又是哪个妖人出的主意？太子千金之躯岂可轻易出宫？再说了，让堂堂储君去一座野路子观祈福，岂非坏了太子的名声？ 你冲我发火又有何用？难不成是我向陛下谏言的？ 汤范很快冷静下来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冲着你，实是此事太过荒谬了， 所以我才过来告诉你，这事是纪晓提议的，陛下十有八九会答应。我与怀恩身份敏感，不好开口反对，免得陛下心生反感，以为太子不想为父祈福，反而越发倒向纪晓那边，所以就全看你们的了。 为什么纪晓会忽然提出这个建议？他平日与太子素无瓜葛。 纪晓乃李梅省所建，而李梅省又与万党走得近，这其中是否有所关联？ 自从几年前太子伴读韩藻被人谋害而死之后，太子身边除了事实的内侍之外，还安排了懂医理的内官专门负责监察太子的起居食谱，别有用心者想要给太子下毒，这条路算是彻底毒死了。在皇帝的默许和怀恩的主持下，东宫连同詹事府的人员也都进行了一次大清洗，能留下来的都是对太子忠心耿耿的人，若是有人想要买通太子身边的人进行谋害暗算，基本也是不可能的。然而太子并非就此安全了，恰恰相反， 他的危机一直存在，因为万贵妃想要陈妃之子朱有元当太子的念头从未断绝，万党想尽办法怂恿皇帝废太子，万贵妃甚至经常带着朱有元在皇帝跟前露面培养感情，次数一多，皇帝的确格外宠爱朱有元，也因万贵妃的喜恶起过几次废立太子的心思，只是犹豫不决，始终下不了决心。如今随着龙体日渐沉疴，有些人自然格外心急起来。